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新聞之後繼續講大陸港漂對香港的觀感 這些調查就去問大陸在香港的留學生或者一些暫住的人士 問他們對香港的印象, 他們說越來越像大陸,法治正在減退 這些問卷應該問多一句,問大陸人 你老老實實,你說 你希不希望香港與大陸越來越相似? 當然不想了 譬如,你希不希望走街見到所有的招牌 所有的香港報紙都用簡體字? <笑>你希不希望見到香港特首和香港高官開口埋口 好像大陸開三中全會、人大政協那些 那些官樣八股大陸式的政治藍調? 例如一男子措施 打造什麼平台,加大力度 香港官場的詞彙已經慢慢與大陸一樣 那些落實徹底執行 上馬,工程上馬,政策落實 抓緊建設工作 問問這些港漂,到底你想不想香港與大陸一樣 你到底想還是不想? 如果想,他就不來了 你既然想,如果你想香港與大陸不同 那你下來是否身體力行? 你應該站在香港人那邊,去捍衛廣東話 捍衛政體制以及當香港對於一些所謂重大問題的看法 與你們大陸很多人不同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香港人是殖民地走狗。我接觸過一些在大陸讀中學或讀大學的年輕人,應該90後。其實他們對很多香港人很緊張的一些歷史事件,例如六四,他們的看法與香港人很不同。 可能由小到大受了那套教育或者你叫他洗腦可以是他們會覺得有必要清場或者要對付學生你跟他爭論或者跟他提這件事他們很固執因為腦袋不認同你們香港人覺得這件事還要提他可能會心裡覺得這件事 是一件悲劇,但是你們香港人咬住不放這件事,就好,他們覺得很累,他們經常用這個字眼,或者覺得很煩。為什麼要經常要提呢?現在國家很好,現在國家已經是經濟發達,政府又開明,為什麼你們香港人還要將這個20多年前的事呢? 沒完沒了要提每年又要令所謂中央政府難堪他們的思維是這樣的其實我有時候會想如果既然你們想來香港讀書尤其是讀書你應該認同香港人這個城市或者他們的市民他們的價值觀和他們的信念你才來的你沒理由你不喜歡那個地方你就去讀書 很奇怪,你結婚,嫁雞隨雞,沒辦法 我都要嫁了去,我不喜歡吃葡國菜,我都要嫁了去葡萄牙 我就被迫在葡萄牙住 但不是,你來讀書 讀書,很多還是讀媒體 即是新聞媒體的傳播 你在香港讀新聞傳播,你回大陸何來有用武之地 我有時教這些都是,多少個大陸學生 舉手,我為何要讀這科? 你為何要讀香港的新聞傳播? 他們會答案香港新聞傳播跟你們大陸,我說是跟你們大陸是兩件事 我很強調我們跟你們因為香港從來都信奉新聞言論自由和獨立的批評而你們所來自的那個地方是絕不容許這樣 你學了香港的新聞傳播學，你是否打算回大陸發揚光大？ 還是實踐? <嗯。S 1> 所有的理論你學來,你不實踐 你學來做什麼? 為什麼不大家趁早退學,去讀一下工商管理? 你不要以為工商管理這科回到大陸 都可以實踐 大陸的學生去美國讀哈佛MBA 我認為是沒用的最重要是懂得關係學潛規則 懂得富二代讀什麼MBA 這個我十多年前都說過所以現在整個中國的人他是一隻多方位用他們的詞彙 的全天候人格大分裂。我聽過的。你話你到底你講票你想不想香港變到大陸一樣?你問的問題我都問過的。啊?就我都你到底你想點?接觸到一些叫做internship,就話個實習生呢,我都問佢大陸的。你讀新聞及傳播? 你打算回去發展還是繼續讀書其實他們的心裏是想留在香港做新聞和媒體的工作他們是想留下的他們不是打算回去大陸實踐 那你們想留下的話? 有沒有任務呢? 我見到很多香港媒體早十年八年下來的大陸人士他們現在升到某個職位某個層次的職位說話全部是無腔左調的你現在這些能否戒得到這隻基因所以你看得穿就知道得淡笑當然你學校要開這些學科因為有資源 教授、講師亦有良出,就是這樣 事實上是吸引的,我在某大學接觸過一些在大陸,他來香港讀完研究生 大學聘用他,可能合約,留下一年或兩年 他的薪金相對於他回到大陸繼續做新聞媒體工作 我想是差天共地 那即是為錢 如果回去可能收五、六千人民幣都很正常 但香港跟大學的職級 一個officer,即是主任級 都萬多二萬人對於他們來說是吸引的 這的確他們想留下有一份工作 而再希望如果有連續七年可以居留 即是有工作,亦可以取得香港居留權身份證 這點是他們來香港的主要重要原因 當然,你問他,他會說很多堂而皇之的說話 例如香港是一個比較開放、國際化的城市 他覺得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他可以見識很多不同的內地相對保守、內地相對封閉 他一定會這樣說,但人格分裂之下 適當的時候,那個夢牆就會落下來,如果觸及一些敏感的所謂政治問題,甚至乎你去到一些中日關係,我真的遇過,是不買日本貨的。 真的假的?不去日本旅行,他說。我這樣,我佩服。佩服,有話口說還是真的做得到呢?應該真的做得到的。喂,那你有沒有告訴你,你不去日本旅行? 是你一生的損失我無謂無謂益他你既然這樣我就學你的態度宜得少個人去這樣就是無謂教精這些是光明頂風格對的所以有很多問題就是這樣中國三十年來改革開放 初初那20年,與國際接軌 現在說不接受普世價值觀 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既然你要走自己的路,那怎樣與國際接軌呢? 既然你那條路是不通向普世價值觀 你怎樣與國際接軌呢? 即是說你不要與國際接軌 既然你不跟國際接軌,你又弄什麼自由貿易區吸引外資,又說要拍得住香港,趕過香港 所以你看這些全國,現在當代中國人社會,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 他那種talk,即是那種理學學來外面的人或論述,完全是分裂的 他們沒有基本邏輯，因為他們說說說大話說得多就變真。其實進入了英國作家奧威爾的1984社會， 他們說的是newspeak， 說的東西自己說服自己局部某些時候相信， 過了那個範圍和過了那個時候， 你問心那句,他不相信 到他生了兒子,兒子5歲時,他不相信 老虎也要想要把兒子送去英國寄宿學校。 網絡8-1-9-0-3-6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不妨你向這些港漂問一問， 這叫湯顯明現象。 你不妨叫他們說真話， 如果他們懂得說真話的話， 同志,老老實實， 你覺得這個前廉政專員湯顯明 到底有沒有犯法? 當然沒有，如果你不要說犯法，犯規也沒有。 他有犯香港的相關法律。 你可以問他,沒錯 按照現在廉署不得收受超過500元價值， 他是犯罪。 不過這樣,在這個法律之上， 等於在基本法特首人選的條文之上， 還有一條叫愛國愛港。 不過這樣,在香港的特區政府官員 收受禮物,是接受防止賄賂 法例去約束之上， 還有一件事叫做加強內交。 這是梁振英的施政方針， 加強中港融合， 了解祖國。 這三件事叫做加強內交， 加強中港融合， 了解祖國。 不透過禮尚往來的中國文化， 這個禮字， 或者叫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又或者叫做在杯酒這個話交情， 我如何實現加強內交呢? 到底是梁振英的加強內交的指示大呢? 還是香港那些防止什麼賄賂的殖民地英國佬留下的那些過時的法律帶，你問問大陸人。所以這個問題完全沒有傾向，即是加強內交也好或者加強中港融合也好，而同時間你又不讓他喝酒、食煙兼甲交友，這兩者是 基本的矛盾，如果你跑過大陸不要說跑，不斷回去吃飯或跟官員交手，這些是一定指定的動作。他請你吃飯，他不會寒酸的，難道他真功夫？難道你弄六你的康師傅杯麵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他講得孔子，當然是湯雞殺鴨。雞鴨是切東西，當然是鮑魚和海參、魚翅。如果熟知內地請客或官場的規則，就知道你吃飯不是隨便去哪些地方，是指定了幾道。 客從主便也好，你一定要去那裏，為什麼？因為大家都公開秘密，那圍酒8000元，回扣3000元，這些不理會，不用說這些。湯顯明入大陸，大陸招呼他這樣那樣，四個字叫客隨主便，他敢說No嗎？他拒絕，他不是不愛國，他不尊重主人家， 不是去郊遊，難道說你不愛國？ 他送茅台給我,難道我禮手等大陸主人走,立刻崩爛他 扔到上海火車站的鐵軌上? 我當然拿回來,拿回來我沒有喝 我沒有飲放在酒櫃裡放而已我藏在那裡藏在那裡未必我擁有一瓶美酒喝了肚子變成尿排泄出來完成生理過程就叫擁有我放在那裡我當然不會喝大哥怎知道真還是假還有喝得多不會生肝癌所以我湯顯明有什麼問題招呼是游山玩水當然游 遍游祖国名山大村了解祖国这个叫名胜古迹蜂蜜深入民间去到云南贵州看到蓝天白云有什么问题现在游山玩水是什么好处呢白伟兄我现在某大企业泰国开了一间新的SPA请你两公婆去游览三天很多都推了我未去过 我光明頂不用開工嗎現在你猜六十年代大哥去泰國不要現在是黃三軍我計算這些風險我不去我去是給面子你你覺得是不是好處你覺得不是好處你現在當那班香港人大鄉里怎會好處游玩這家事我都會這樣說如果你真的去一些世界奇觀 可能會吸引但未必你去一些你敢不敢去埃及現在我招呼你金字塔你覺得有沒有好處行不開工作我請你去埃及落屬我給你好處你請你搭氫氣球這些風頭火勢就無謂了你不可以說現在接受大陸地方官員去游山玩水假設是好處的 啊,還好多時冇一條命翻嚟㗎,阿哥。我1993年就見到香港那個新聞界翻大陸考察團,喺上海郊區撞車,就撞死咗一個香港報業前輩叫潘朝燕。你話著數定風險啊,我唔敢。翻大陸旅遊係風險啊。你話啦,飲酒都飲死啦。飲酒飲死啊,一日飲到黑。你話係嗎? 早頭早,按照夜晚全部九大鬼,我應酬都會。咁我神係咪高咗啊?嗯。對你你5兩億茅台,你係咪會冧啊?嗯。係嗎?跟住我就真係識得我有一個朋友個女就係1979年加入香港中資銀行。嗯。慘啊,係嗎?佢大我唔好多啲,6-7年到。咁我見一面好少。啊。過得10年,我阿某某呢,我死咗,點解死咗?好後傷咗噃。 哎呀,真可憐,他喝酒喝死,我未聽,我認識他,他不是喜歡喝酒 他因為入了一間中資銀行,1979年,808,1981年 就經常要跟接待大陸來的代表團 公司就是負責他去接待 因為他說話能言善道,有交際手 真是長期陪大陸客喝酒 喝茅台,喝5-2億,坑爺 三、五年密集式飲宴各乾玩完就玩完經已於1985、86年倒逝世不過話分兩頭湯顯明不敢喝湯顯明他嗜酒因為這亦有證人他喜歡喝酒所以對於他來說雖然是苦差但可能他享受有些受虐狂你鞭打他他會興奮地叫一樣 以前大陸改革開放他的共官又說去嫖娼賭錢 大陸官方說他們受資本主義外來的腐蝕你現在湯顯明受誰腐蝕? 英國僱用他時,好好地品格審查,完全擔屎不偷食 為何一轉了旗,他就變成貪職 他聞到茅台,受不了 為何聞到茅台,他就據報性興奮 誰給茅台腐蝕他? 誰國家給這些送禮、好處,令湯顯明變成鬼? 不只是湯顯明有句話,你問問現在大陸的觀聽眾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我請問,哪個社會或哪個國家將湯顯明變成鬼? 很簡單,你問問港票 敢不敢回答和懂不懂答 他清楚過我們 今晚光明頂時間差不多明晚11點再會